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你爷爷或许是知道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他命令我和大哥外出历练十年。我们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宗门，如果不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，他又怎么能放心将宗门交给我们呢？也正是在那时，我得到了宗门的第二块魂骨，而大哥却没有。我们昊天宗的传承魂骨一共就只有三块，父亲将第二块给了我，就相当于定下我为下一任宗主的继承人。他评价大哥是沉稳有余，进取不足，对于父亲的偏爱，大哥从没有过半句怨言。之后我和大哥离开了昊天宗，进入了斗罗大陆的世界。凭借着过人的实力和昊天宗的威名，很快我们就在魂师界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虽然我们都还没有突破八十级，但在那时候就已经被誉为昊天宗一门双斗罗。以我们当时的年纪，谁都知道最后我和大哥一定会走到封号斗罗的级别。在外出历练的第五年，我们认识了你的妈妈，她叫阿银，蓝银草的银。我和大哥都是潜心修炼了几十年的人，哪怕是我在那个时候也已经35岁。见到你妈妈，我们几乎同时被她所吸引。你知道吗？你妈妈不只是美，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散发的那股清新气息。她是纯净的，没有半分杂质的仙子。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她，但我的心却已经被她俘虏了。而大哥也同样喜欢上了阿银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们三人结伴同行。阿银很温柔，对我们都很好。在一次危机之后，我们决定结拜为兄妹。他那时候爆出的年龄最小，所以排行第三。我们既叫他阿银，也会叫他小三。你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。之后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。3年的时间，我们三人几乎走遍了大陆的每一个角落，彼此的情谊也更加深厚。长兄如父，大哥虽然和我一样深深地爱上了如同精灵一般的阿银，可他还是选择了退出。在一天夜晚，他悄悄地离开了我们，独自返回昊天宗。那天晚上，阿银和我说了许多许多，他也一直在犹豫，犹豫着要如何做。也正是在那天晚上，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份，他并不是人类，而是即将进入成熟期的10万年魂兽蓝银皇。那天我惊呆了，我当然知道10万年魂兽意味着什么，但是心中对阿银的爱却冲淡了一切。10万年魂兽又如何？只要进入成熟期，他就是真正的人类，与人类再没有任何区别。于是我向阿银表达了自己的爱意。你妈妈真的很善良，她心中一直喜欢的都是我，但由于自身身份的原因，再加上怕伤害了大哥，才一直没有说出什么。水到渠成，我决定带她回家拜见父亲，尽管我知道那要冒很大的风险。你爷爷是封号斗罗，完全能看出阿银的身份，但我还是不希望阿银受到任何委屈。我相信你爷爷是开明的，只要我们成亲后保密，让阿银赶快修炼到成熟期，就再没有人能看出他10万年魂兽的身份了，那时候他就是真正的人类。可是就在我们前往昊天宗的路上，却遇到了大麻烦。原来早在我们三人一起行走大陆时， 就已经被武魂殿注意到了。毕竟我和你大伯代表着昊天宗新一代，武魂殿又怎么会不关注我们呢？而和我们走在一起的阿银也被他们所注意。那一年我35岁，但是我的魂力却已经达到了84级。武魂殿前来的是一名封号斗罗，虽然他的魂力要比我强大，可是在我的昊天锤下他却没能讨得好处，还被我砸毁了一条腿。我带着阿银迅速远遁，我知道昊天宗是不能回去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武魂殿当代教皇下达诏令声讨昊天宗，让昊天宗将我和阿银交出去。那时候你爷爷本就已经病入膏肓，突然得知这件事，并且怎么也找不到我，一气之下去世了。知道他老人家去世，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。 说到这里，唐昊的身体不禁颤抖起来，眼中流露着深深的悔恨。唐三在一旁静静地聆听着，他完全能够理解父亲当时的感觉，有家不能回，彷徨失措，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人。爷爷的去世无疑给父亲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。良久，唐昊的情绪在静默中平静下来。 尽管那时候大哥的修为刚刚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，家族长老也不乏强者，但就算我们是天下第一宗门，失去了你爷爷的统御，宗门下各方势力也在蠢蠢欲动。在面对武魂殿的步步逼迫，你大伯可谓是举步维艰。幸好我们昊天宗实力强悍，就算是武魂殿也绝不敢轻举妄动。再后来我和你妈妈成亲了，但也过上了东躲西藏的日子。尽管我知道这样委屈了他，尽管我很想回宗门去看看，但是我不能。这件事好不容易才平息下来，我不能再给宗门惹麻烦。我甚至不能去拜祭你爷爷，哪怕是后来我也一直没有回去过。我没有资格祭拜父亲，我是宗门的罪人。 爸爸，不论您欠宗门什么，以后我一定替您加倍偿还。 幸好那时候我身边还有你妈妈，虽然我为了她放弃了一切，但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她，但我同样也会回护宗门。21年前的一天，你妈妈怀孕了，有了你，当时我真的感到自己很幸福。那时我已经没有了争胜的想法，只是希望和你妈妈在一起好好的生活。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妈妈在一起的原因，那几年我的魂力突飞猛进。你出生的那天正是我魂力达到90级的一刻，而你妈妈也终于进入了化形后的成熟期。可就在那一天，武魂殿的人找来了。武魂殿真是好大的阵仗，当代教皇亲自带队，还有2名封号斗罗以及大量的武魂殿高手包围了我和你妈妈住的地方。那时候你妈妈刚生完你，本就元气大伤，实力大打折扣。教皇提出可放过我和你，但要带走你妈妈。我又怎么能让他如愿呢？战斗难以避免地开始了。 说到这里，唐昊的双眼已经变得通红，不用问，唐三也能猜到当时的战斗是何等激烈。刚刚踏入90级尚未获得第九魂环的父亲，却要面对3名包括教皇在内的封号斗罗。 很快我被他们打成了重伤，结局看上去已经注定。就在这时候，你妈妈抱着你走了出来。那一刻她显得很平静。看到她从屋子里走出来，武魂殿的人停住了手，静静地看着她。 你妈妈淡淡地问他们，知道十万年的蓝银皇拥有怎样的能力吗？知道蓝银领域的最高奥义是什么吗？教皇被他问住了。你妈妈告诉他们，蓝银领域的最高奥义就是不死，没有人能杀得死他，更没有人能得到他的魂环与魂骨，除非他自己自杀。之后他向教皇提出，只要他们肯放过我和你，就愿意跟他们走，并且自杀献出魂环与魂骨。是我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保护他的力量。教皇似乎并不想彻底得罪昊天宗，很快就答应了你妈妈的要求。那时我伤重欲死，甚至连话都已经说不出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妈妈走到我身边，将你送入我怀中。那一刻我恨不得立刻死去。阿银，你真的好傻呀，你为什么要那样选择？你妈妈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，她说她永远是属于我的，永远不会让别人占有。下一刻她就在我面前自杀了。 浓浓的悲哀顷刻间弥漫在这狭小的洞穴的每一寸，唐三的身体与父亲的一样在剧烈地颤抖着。他当然能够想象到在那时候父亲是怎样的痛苦，怎样的无助，被三大封号斗罗以及无数武魂殿高手压制，眼看着自己最爱的人死在面前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痛苦的事？唐昊嘴唇颤抖着，良久没有吐出一个字，只是轻轻地抚摸着面前那由妻子化成的蓝银草草叶。唐三也没有说话，泪流满面地向面前的蓝银草磕了九个头。他知道母亲是为了保护自己和爸爸而去世的，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武魂殿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唐昊的情绪才略微恢复了一些。 十万年魂兽的死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磁场，哪怕是武魂殿也并没有一个十万年魂环，所以他们都不知道你妈妈并没有欺骗他们。拥有蓝银领域的她本身是不死的，蓝银领域的最高奥义名为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多重的伤势，他在死后也能于49天内活过来。 可是， 他选择的是自杀，以自己10万年的修为为代价的自杀，并且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化作的魂环注入到我的体内。他真的与我融为一体了。在你妈妈死时留下的强大磁场的作用下，武魂殿众多高手同时出手也无法伤害到我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与阿银的魂环融为一体，成为当时大陆上最年轻的封号斗罗。拥有了十万年魂环的封号斗罗与普通的封号斗罗根本是两个概念。当时的我不但身体痊愈，而且实力暴涨。阿银的死令我疯狂，那一战整整持续了3天3夜。我怀中抱着你，倾力攻击，武魂殿不知有多少高手死在我手中，教皇带来的两名封号斗罗一死一伤，他自己也被我打成了重伤。我身上的伤也同样是那时候留下来的。你妈妈死了，却没有尸体，只留下了她的魂骨和一枚草籽。重创对手后， 我渐渐清醒过来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再继续战斗下去，或许能够将他们都杀了，但那绝不是阿银希望看到的。何况还有你，我不能不顾你，你是阿银和我的骨血，所以我带着你走了，拖着一身创伤离去，找到了这里。这是当初我和阿银结婚的地方，是他带我来的。我把他留下的草籽种下，我知道这就是他，只不过是失去了10万年修为的他。今生今世，我也不可能再见到他化为人形的样子，但我会一直守护着他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